你去吧。 你跟我一块出来呀？ 我跟你一块出不去。 哎，怎么了？ 我还没到期呢。 嗨，判刑了，跟我一块上场。 我跟你一块 上场。哎，这不要命吗？疼！ 来来来来，大大的 啊，先生 啊，先生， 哎，俩算命的。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 我叫你什么呢？ 你得叫我主公。 主公， 哎， 主公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主公皇上。 谁是皇上？ 我是皇上。 都有这模样的皇上？ 嗨，这我就是皇上。 那我叫 你管我叫主公 啊！ 哎啊，先生 啊，公子怕驸马。 好，四郎探母啊。什么？就别掉一句叫主公 啊，主公 啊，先生 啊，主公， 公务复印，你把公害苦了。 哎，谁害苦你了？谁还哭你了？你可说明白了啊！早晨起来你找我借10块钱，你可没还我过啊！ 嗨，你提那干嘛呀？你这是不是你害的我？是你的剧中人害的我的剧中人，明白了吗？ 我谁害的你？诸葛亮？ 诸葛亮？哎， 啊，那你找诸葛亮去。 我找哪找诸葛亮去？是你这个角害的我这角了，明白了吗？ 明白。 东吴飞燕，你把布害苦了。 你可听明白了，不是我害的。 嗨，别着吧了，大家伙。 堂堂才来的苍， 心中道恨之不量。 苍， 离别孤王去故乡。 苍， 龙潭虎穴故去闯。不亮啊， 怎么样啊？ 这个什么词儿啊？凡你是宋公王去见燕王， 三人宋之公 免， 三人宋之公 免， 再送诸公不点儿。 一点儿也不要送了， 宋志公， 别把我送哪儿去你啊？啊， 送你上西站。 我上那儿干嘛去？带你上场了， 带我上场打家伙。哎， 扛当腿，扛当腿，扛当腿来的唱。 老黑先生诸葛亮，李泌孤王去故乡，龙潭虎穴故去闯。 扛两腿来扛两腿来扛，杀人宋志公。 哎， 刘备送刘备呀，这得送个多子去。 唱热闹？ 什么热闹啊？你得唱你的词儿啊。 我什么词儿啊？ 合说了半天，您不会， 不会帮你唱。 会 会不早唱了， 但是会不会？ 会是会， 忘了 没了， 唱了 想不起来了， 这不一样 吗？我怕我这词儿啊跟你那词儿不一样 啊， 回来咱撞了怎么办呢？咱俩对的词儿 有唱半截对词儿的吗？这都一样。 哎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哦， 山人八卦袖内藏 哦， 蒋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哦，还是我编的那个词儿啊？ 我猜他编的哟， 我会，我会。 行行行，扛当腿来扛当腿来扛当腿来的唱。 那只公上马呀，心啊了心不爽啊，心啊了心不爽啊，有山人八卦就在那个袖内藏啊。了诸葛亮，这咱且不表。 他后面又来，我也得找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 有张飞埋伏，我进了包拯啊！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啊！算什么呀？ 我还说了，我两头都不乐意。我说什么？我说你还他妈唱河南坠子？ 唱什么呢？ 你唱京剧 啊？京剧什么调啊？ 什么调都不会。主公上马，心不说脏。你一唱， 主公上马， 枪 啷啷子， 我打， 你给我打呀你啊！谁把我搅糊涂了？ 谁搅谁呀、啊？看当猜了看当猜了看当猜了看。 主公上马心不爽， 藏 山人八卦绣内藏，将臣去做中军长。 扛当猜了扛当猜了扛当猜来的藏， 等候捉州一得章。 藏贼藏，我们这守灵来了，我们这。 说话呀，学徒魏文华。 魏文华干嘛呀？诸葛亮。 学徒诸葛亮。 哎，诸葛亮在哪学的徒啊？ 什么词儿啊？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 哦，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哎呀，我的妈呀！你踩地雷上了？ 什么踩地雷干嘛？ 你嚷什么呢？ 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场，我呢？ 你给我打架了。 好嘞。 哎， 等候一得章。走我得得得得得个冷得一个冷得大得得 有张飞闯进了中军宝帐叫一声诸葛亮我的亲郎 什么说的呢 这张飞什么毛病？张飞啊， 你 怎么打小锣啊？ 打什么呢？ 打紧急风啊！ 哦，紧急风！ 哎，紧急风！哎，哼， 等候一得章， 走我！ 紧急风！紧急风！紧急风！紧急风！紧急风！ 紧急风！干嘛呀？我还抽风呢，我还 啊，抽风！抽 风！抽 风！ 啊，对，这好累啊！打紧急风就 哦，好好好， 哎， 等候一得章。这家伙吗？ 把家伙你别没完没了的，干脆我告诉你吧，告诉你吧，啊，四季头亮相，将将把他蹦蹬仓， 哦， 然后开紧急风，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到这切住了，蹦蹬仓，记住了，这儿还有挖呀， 到哪挖呀？ 到这儿， 就到这儿挖 呀呀， 挖完了呢？ 挖完了，给扭丝，噔噔不拉，嘡啷塞的嘡啷塞， 您教我吧。 哎，对，我教你，非得悬崖高不可。 等等。

不像话。 不像话。 有好的吗？ 有好的。 有好的说好的。 真的 啊， 2块钱不来了。 多少钱？ 10块钱。 真好的20都来， 扣字拢音的。 哎，这好。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成一个字。来， 你别忙，这我得琢磨琢磨。 你琢磨吧。 半夜叫门问声谁，黑你半夜外边有人一叫门，屋里这位问谁呀、啊、外边那回答我猜中了。 什么？ 这字儿是我。 非也。 开枪。 开枪干什么？ 你飞吗？要 不对， 是我。 不念我。 是我。 不是我。 是我。 不是我。 咱俩人呢也别矫情。 干嘛？ 这么办，咱们在这表演一下好不好？ 打灯谜有什么表演的？ 分不出输赢了呀。 那怎么表演呢？ 我在家里待着，你黑天半夜到这儿叫门，你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你一说我，你就算输了。 不说我呢？ 算你赢了。 行，我在哪儿住？ 你签字忘。 好，被我发出去了。 远点吧。 你在哪儿住？ 我在南市。 我在签字庄。 哎， 您在南市。 哎， 半夜三更我来叫您 啊， 一叫门 啊， 您一问谁，我一说我算我输，不说我呢、嗯、 算你赢啊。 就这么办。 哎， 回电忙人 哪儿去？过来 签字庄。 谁等你啊？这几位就够腻了都。过来咱就这儿就是签字庄啊，这儿就南市。 哦，这儿好比签字庄。 哎， 您那儿好比南市。 对， 这叫指鹿为马， 画地成河。 就这么办了。 就这么办了。 那没事，找王毅聊聊天，说话来到了呀。哈哈，王先生。 哎， 梅先生啊、哎、 我吃饱了撑的，黑天半夜我在门口站着， 屋里太热，门口凉快凉快。 这天至于的吗？叫门 叫门。 哎 哎，开门来了。 哪儿拍呀、 啊、哎，谁叫门不这样叫啊？ 这儿 往下开。 对。 哟，您在地沟住、啊、 我住下水道你也甭管。 不，你怎么往下拍、 啊、就在往这儿拍。 开，我往下拍了啊。没在家呀？ 在家了。 您出来了、哎， 慌出来了。 在家你不出来，在家你不出来。 你这当当当当当当的，我这是干嘛的？嗯，过里老头有磕烟袋呢，我也开门瞧瞧去。我受病了。 干什么？ 说话呀。 说话呀。 哎， 王毅。 谁呀？ 出来瞧。 出来瞧 了。您出来了啊？ 往外框哟。 怎么了？ 说我。 说我钱没了。 大叔别来呀。 来呀，这怎么说的？根本就不念我。 念我。 王毅。 谁呀？ 几点了？ 7点。对，你这都像话？ 怎么不像话？ 黑天半夜打千子庄奔南市问几点了？ 都说你表准、啊、 我表不准。说我， 说我钱没了。 大叔别来呀。 我矫情干嘛呀？ 来呀， 不怨我吧。王毅。 谁呀？ 有开水吗？ 我去，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怎么了？ 刨是表准就是开水啊？ 不是都说你水开？ 你对我太信任了。我刨着标准就是水开呀、 啊！干什么？ 我水不开，说我， 说我钱没了。 怕叔别来， 别矫情， 来呀、啊！ 不念我吧，王毅。 谁呀、 啊？那都明儿见了啊！ 这像话吗，几位啊？明儿见，明儿见。你今儿干嘛来？ 您回来了啊！ 出去。家里等我来了。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出去的？ 我趴狗眼出去的。 我打你门缝挤进去的。 怎么没被你挤死呢？ 看什么？ 说我。 说我不认输呢？ 坏蛋。 矫情呢？ 不是东西。 说我不认输是坏蛋。 对。 矫情不是东西。 那是。 这怎么说的？谁呀、啊？ 我。 输了。 道校门呢？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文华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啊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打灯谜。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二位相声名家表演的传统相声天文学。 王先生。 哎，不敢当。 上过学吗？ 上过几天。 哦， 上的日子不多。 那这么说您不如我了。 是啊。 嗯， 学问不如您。 对。 哦，您有什么学问？ 您呐， 啊， 别管我念书、 嗯、 念多少， 是是，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啊， 您就知怎么样了。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